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96集。事实证明，有些事情是不能预约的，尤其是不能打断后再预约的。两个这方面都毫无经验的人，在最初的悸动过去后，开始尴尬。第一个难关是买套，齐成不能出门买，这种事情也不可能让迟志涵去买，更加不可能吩咐洋房外帮忙采购的工作人员。于是齐成在迟志涵打开投影仪开始看电影的时候，摸出了手机，抿着嘴，红着脸。他用的是外卖软件，搜索了附近的超市，然后陷入泥潭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品牌、款式、厚薄、尺寸，甚至还有香味？齐成的鼻尖开始出汗，他甚至不知道尺寸要怎么算。他这辈子对这方面开始好奇，似乎是16岁左右，第一次偷偷摸摸地去翻齐鹏的库存，然后被齐鹏暴力镇压。他向来听齐鹏的话，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好奇过，生病之后更加没有任何兴趣。他抬头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迟志涵，他耳朵的潮红还没有消下去，看都不看齐成一眼。齐成的额头也开始出汗，他知道迟志涵应该是知道他齐成一个人坐在吧台干什么，因为迟志涵看的这部法语片忘记调出中文字幕，可他看得跟真的一样，目不转睛。咬咬牙，齐成开始网络搜索，认认真真的从型号大小到薄厚到品牌，最后没忍住顺便看了一眼款式和香味。一直到那部冗长的法语片都快要接近尾声，齐成才满头大汗地买了人生中的第一盒避孕套。弹出支付成功声音的时候，迟志涵挺直的背很明显地松了一下。2.5小时，迟志涵在内心咆哮，自己第一次买卫生巾都不用那么久。 我先去洗澡。 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齐成声音轻松了一些，走了两步回头提醒迟志涵， 你一直没调出中文字幕。 迟志涵咬牙切齿地转头对上齐成笑成弯月的眼睛，语气了无生趣， 我现在看你的时候，你脸上有4个字，金色的，自带回旋效果。 齐成微微挑了下眉，迟志涵窒息，他现在居然会挑眉了。伸出手在齐成脸上虚点了4下，抑扬顿挫， 明天就做，后面还有个感叹号。 齐成僵在当场，快要原地冒烟了。 很尴尬。 嗯。 迟志涵拼命点头，齐成走近，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的汗。 我刚才深呼吸了好多次。 就为了买一盒避孕套， 为什么其他情侣同居的时候不尴尬？ 迟志涵百思不得其解，半跪在沙发上拿纸巾帮齐成擦掉脸上的汗，指尖碰到齐成的脸，两人眼神交汇，迟志涵下意识口干舌燥，舔了下嘴唇，很无语地看着齐成喉结上下动了一下。 两个禽兽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。 迟志涵哀嚎，抱着抱枕把自己头埋进去撞了两下，满脸通红的齐成索性也坐了下来，跟着迟志涵一起抱着抱枕发呆。迟志涵用肩膀撞了下齐成， 要不我问问其他人。 齐成声音紧张的发干，干咳了一声。 问谁？ 七情也是个母胎单身， 暗恋某男将近5年，至今没有成功告白。他身边认识的差不多年纪的有恋爱经验的 青柠啊，完了，我现在满脑子黄色废料，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。 齐城发现他这一次居然很认同迟志涵的胡说八道。 苏秋， 迟志涵脑子里闪过了那个娇艳如花的公关小姐姐。 谁？ 算了，我和他也没有熟成这样，问他一定会被他笑死的。 迟志涵再一次放弃。 网上发帖。 思维很活跃的迟志涵再次有了新的想法。齐城没吭声，迟志涵转头发现他看他的表情很奇异。 你是不是在心里面骂我？ 不是啊，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思考。 都是你。 齐城小声地承认了，又委屈地补充了一句， 其实你不说那四个字还好一些。 金光闪闪还有感叹号，描述得太具体了，导致他也有了同样的感觉。迟志涵把抱枕放下，转身面向齐城。 那你买避孕套为什么要买那么久？ 来嘛，互相伤害。齐城默默举起自己的监测仪，被迟志涵一巴掌拍下去。 他闪都没闪一下好不好？ 又来这套。沉默，大眼瞪大眼，最先憋不住的是迟志涵，离我若隐若现的最终还是露了出来。 天哪，我们两个太蠢了。 蠢到他自己脚趾蜷缩。齐城也笑，靠在沙发上揉揉眉心。迟志涵的头放在抱枕上，懒洋洋地昂了起来。 还有一件事，你只买了一盒吗？ 什么？ 齐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你只买了一盒吗？我看你用的外卖软件，他们不提供包装的，会放在白色的塑料袋里。安博大叔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。 齐城半张着嘴，眨眨眼。 所以你应该多买点东西，混在一起比较不尴尬。 迟志涵看着齐城，再捅了一刀。 不然明天安保大叔会拿着一盒避孕套敲我们的门。所以我每次买卫生巾的时候都特意买一大堆的东西。 迟志涵看着呆若木鸡的齐城，笑嘻嘻地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头。 我先去洗澡。 戏弄成功，迟志涵开心死了，关上门洗澡的时候哼着五音不全的歌，隔着门都能听到笑意。齐城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深。原来，幸福也能累积，越来越多。和悲伤一样，原来不同的角度看天花板，哪怕看了10年，也会有别样的景色。安保大叔把那套盒子送过来的时候，齐城刚刚慢跑完。迟志涵憋着笑，把一袋子东西放到他面前，歪头笑，手里的塑料袋哗啦啦的响。 你要给大叔加薪？ 为了避免尴尬，安保大叔居然在塑料袋里放了很多饼干、蛋糕之类的零食，鼓鼓囊囊的一包。齐城本来因为晨跑热得潮红的脸，变得更红，伸出指头弹了下迟志涵的耳垂，皮死了，脸皮也不见得比他厚多少，却偏偏爱逗他。 我一会儿就出门，大概4点多回来，中饭放在冰箱里了，微波炉热一下再吃。 迟志涵笑着捂耳朵，他正忙着找口红，一转身又找不到自己的手机。 哎，我手机呢？ 沙发上。 齐城擦干汗，准备进卫生间洗澡，想了下回头。 你昨天说了要带的包在进门左边柜子第二格。 迟志涵动作停住，赤着脚吧嗒吧嗒跑过来，捧着齐城的脸 很响地吧唧了一下做奖励。齐成严肃着脸，眼底却都是温柔。 入秋了不要赤脚，今天家里会找人来铺地毯，你晚点回来也行。 迟志涵太喜欢坐地上，拖鞋又经常不知所踪，索性就提前把冬天的地毯铺好。想一想，他们认识居然也一年多了。 那你今天做什么？ 那么多人来铺地毯，齐成肯定得找地方避开。 去对面。 齐成拍拍迟志涵的脸，把他整个人抬起来放到自己的脚上，两人同手同脚的去找拖鞋。 我的大纲这个月得交了。 写抑郁症没问题吗？ 迟志涵索性把齐成当杆子攀住，这个问题他上次直播就想问了，他有些担心齐成会回想起不愉快的经历。齐成拖住他的腰，让迟志涵可以抱得更舒服一些。 应该不会有问题，细里漫画取材都是这几年我看的一些公开案例，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抑郁症。哎，你最晚一次穿拖鞋是什么时候？ 到处都没有迟志涵的拖鞋。 昨天晚上开始就没穿过。 迟志涵冲齐成皱鼻子，笑得灿烂。他只要赤脚就会被齐成抱着走来走去，时间久了，他开始热爱把自己的拖鞋藏起来。 帮我拿包包，直接去玄关换鞋子吧。 迟志涵开始把齐成当成坐骑指挥。 我如果签了直播合约，每个月就必须得直播80个小时，到时候我们中饭都在对面吃吧。 嗯。 齐成的脸微微沉了一下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迟志涵歪头， 还是不喜欢我做直播啊？ 这次头点得快了。 为什么？ 从林金武帮他谈了这个直播合约后，齐成一直表现得不是特别开心，但又不像是明确不想让他去做的样子。 吃醋。 齐成看着他，学着他的样子，皱皱鼻子。迟志涵做饭的样子很好看，齐成不想被别人看到，但是迟志涵喜欢这份工作，所以也只能习惯。迟志涵像是听了了不得的甜言蜜语一样，乐颠颠的笑眯了眼，穿鞋子的时候对不太开心的齐成招招手，神秘兮兮的眨眼。 不露脸，我在合约里面加了一条不露脸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